冲动，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然而想不想都失落。 心。 想法，不怪他们如何的对我失望，

夜风吻着你，让我又偷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这张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边耳鬓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可一一记起，是这样深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亦暗中想起，工作中争胜中已经暗暗消失趣味，一朝等到晚仍是要等你，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习惯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满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夜风吻着你，让我又偷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即将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癫耳鬓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可一一记起，是这样深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亦暗中想起，工作中争胜中已经暗暗消失最美，一朝等到晚原是要等你，我每夜在你的身边放下时，才习惯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 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习惯多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忘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 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

因为你不能控制那自我。

幸福怎回到今天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 我走在我的城市，享受着自然美丽。